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For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40集。 十戒子中安然寂静，程潜脑子里先是纷纷扰扰地闪过外面的一场乱局，什么十方誓约，什么听乾坤，什么正道与魔道，千百般麻烦从他心里排着队的呼啸而过，被累得要命的程潜一袖子扫了。 管他呢，我要先睡一觉。 严正明熟悉的气味中混杂着一点清苦的药香，程潜窝在他怀里，心里宁静的澄澈一片，不由自主地想起扶摇山庄中那个日上三竿的荒诞梦境。他长到这么大，亲眼见过的夫妻就只有农夫村妇们搭伙过日子，那些凡人们整日里家长里短，吵吵闹闹，也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恩爱。这些年程潜不是清修就是闭关，要么就是沿着世道颠沛流离，连怎样懵懂都没来得及学会，就被赶鸭子上架的都头泼了一盆人间情爱。程潜只能全凭着自己无头苍蝇一样的胡乱摸索。严征明被他猝不及防的这么一搂，两条胳膊登时给掉在了一边，无处着力地僵了片刻。他发现程潜没有一点打算放开他的意思，于是又好笑又无奈地问道： 你这是干什么？ 程潜微微侧过脸，迷迷糊糊地半睁开眼，眼神里似乎带了一点阴晕又倦怠的笑意，看了严征明一眼。 大师兄。 严征明被程潜那一眼勾走了半边魂魄，不由自主地屏息凝神起来。可是等了半晌，怎么都没等到程潜下一句话。再一看，程潜居然自顾自地没了声息。 睡着了？ 严征明这才意识到自己有点兴师动众，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那双无处安放的手放了下来，一手搭在程潜腰上，一手拢过他散落在自己膝头的头发，自言自语： 叫一声又不说什么事，你可真是越来越放肆了。 话刚出口，那本该已经睡着了的程潜突然开了口，他非常轻但绝不含糊地说道： 我不知道怎么待你才算好，但无论如何绝不负你。 严征明乍一听见这话，呆若木鸡了半晌，梦游似的问道： 你说什么？ 重要的话说一遍就够了。程潜不肯再言语，双手将他搂紧了些，微微偏了一下头，这回是真要睡了。严征明却不依不饶地扒过他的肩膀，喋喋不休： 程潜，你刚才说了什么？再给我说一遍。 程潜几次三番被他硬生生的叫醒，烦得不行，心道： 郭道死了，还让不让人消停了？ 可这话到了嘴边，却左突右出的开不了口。程潜愕然发现，自己有一天竟也会不忍心开口骂他。程潜于是竖起一根手指在嘴边，依然闭着眼睛，嘴角微微挑起，露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笑容来。严正明的眼眶忽然有些发热，一口气憋在胸口，时间稍长竟微微地发起疼来。他总在怀疑，心魔谷里程潜那样做只是因为窥见了他的心魔，为了让他不为心魔所困的权宜之计。这些事他未必真心，也未必真懂，哪怕是真心，日后他若是因此耽误修行，就不会后悔吗？直到听见这句话，严征明忽然感觉，哪怕有一天小钱真的烦了他，厌了他，抱着这句话也足够支撑他过完漫长的修士生涯了。何况程潜从来一诺千金，世上再没有比他更清楚的了。太阴山下的十方阵终于成了一场闹剧，唐枕那大八卦盘子也不知是什么神物做的，直到十方阵破都没有碎， 怡然从天而降，落在尸山血海上。当中血势还在，那么依照约定，眼下的局面是魔修一方输了。可惜一时半会儿没人顾得上去讨论这个输赢。三王爷抱体而亡，化骨阵破。缓过一口气来的修士们一拥而上，将与唐枕僵持半晌的玄黄拿下了。完事以后，满腔仇怨的众人一起面面相觑，简直不知此事该从何说起。是天眼处用上古除魔印将各大门派强迫到此与魔修一战。这一战虽说虎头蛇尾，困死在十方阵里的高手却有不少，中途又被天眼处叛逆设局搅和，埋下化骨阵。三王爷驱使潜伏在各门派中的奸细反水，杀的人比死在十方阵中的人还多，这又是一笔血债无处讨。偏偏最后以身破阵将众人从化骨阵里放出来的依然是天眼处的人。三角恋情已经够让人焦头烂额的，别说这三角仇恨。太阴山下满目疮痍，收尸的收尸，疗伤的疗伤，九圣已死，众魔修损伤大半，可谓是群龙无首，生怕吃了亏都纷纷离开了。按着约定，韩渊应该跟天眼处上京，可是天眼处在自相残杀中基本上没剩几个人了。无常天死了，玄黄被各大门派吊起来兴师问罪，尤良失魂落魄地带走了无常天的衣冠，人已经不见了踪影。剩下一帮小鱼小虾，哪怕有血誓压着，也没人真敢来招惹他。弄得韩渊这天下第一魔头百无聊赖地蹲在石界子门口，不进去也没走远。李云从石界子中出来，心情有些复杂地注视了他一会儿，抬起的手足足悬空半晌，又黯然撂了下来。他有点恍惚，然而眼前人已经不再是跟着自己掏鸟窝的那个孩子了。韩渊闻声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没吭声。 你打算怎么办？ 韩渊还算心平气和地想了想，略带嘲讽地问道。 哼，我说了能算吗？ 李云一时无言以对。韩渊又问， 程前还活着吗？ 只是脱力了，过一会儿他就能调息过来。 是吗？我看方才你们严掌门心急火燎那样，好像是老婆快临盆了。 你。 韩渊抬头看了一眼石芥子化成的小院落，看见水坑远远地坐在墙头望着他，却不过来。可能是没什么话好说，也可能是怕他。谁让他说过要抽他的骨头呢？ 哼。 韩渊似乎是自嘲，又似乎是愤世嫉俗地冷笑了一声。感觉自己在这里可能有些碍眼，便转身往十方阵的残阵方向走去。李云却踟蹰片刻后突然开口叫住了他。 等等。 李云好像当年在山学潭边承认自己是有意将韩渊骗进后山时那样，似乎是鼓起了极大的勇气方才开口。 你知道扶摇山至今不开，是因为师父在掌门印里加了天地人三道锁吗？ 韩渊微微挑起眉，冷漠地看着他，仿佛在说， 这是你们门派内部的事，与我有什么相干？ 李云定定地看着他， 要开人锁，需要我们五个人的真元，五个人，包括你。 韩渊听了先是讶异，随后他的脸细微地抽动了一下，好像被最亲近的人抬手打了一巴掌。心头凭空涌起一腔窝心的委屈，无处诉说。李云放轻了声音， 小渊，那个三王爷袖子里掉出来的真是三生秘境吗？你在里面看见了什么？ 哼，看见你们这些人都死了，高兴吗？ 李云听了这形同陌路似的冷言冷语，一时没有吭声，脸上却有悲意。这时石芥子墙头上的水坑忽然开口道， 三生秘境算是天道，我扶摇一派自古只走人道，与那些不相干的谁信谁那个 那个什么。 最后那词显然是颇为不雅的，水坑没敢说出来，支支吾吾地混过去了。无论是前面的话还是后面的出言不逊，听起来都不大像他的口气。韩渊听了，嘴角微微一提， 替我转告严掌门，管好他自己的事儿吧。 说完他走了几步，忽然又停住了，转眼身体又换了主人。这个韩渊甚至转过头去对李云一笑，随即从怀中摸出了一片巴掌大的鳞片。 二师兄，你把这个转交给大师兄吧。 李云伸手接过那冲他飞过来的龙鳞，龙鳞仿佛被墨色染就，阳光下泛着微微的光，手放在上面能感觉到里面隐隐约约流动的真元。韩渊说完便大步登上了十方阵残阵的高台，旁若无人地盘膝坐下，好像在身体力行地向整个天下挑衅，我就在此，你奈我何。李云捧着手中的黑龙鳞看了一会儿，冲水坑招招手， 给掌门师兄送去。 你怎么不去？ 快去，当师兄的还指使不动你了吗？ 李云不讲理地将黑龙鳞塞给了他。水坑莫名其妙地拿起黑龙鳞，翻入石戒子，径直闯了进去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